严重得多。专家话，武汉机场每日处理3300个国际旅客，因此作出有关嘅推算。又话目前唔应该排除病毒人传人嘅可能性。另外，美国喺三藩市、纽约金乃迪同洛杉矶三个国际机场加强检测嚟自武汉嘅旅客，有疑似病征者要到医疗中心进行快速测试。当局强调，美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机会风险较低。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咁但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新山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咁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而窝打老道喺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沙福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洛麟街一段车龙排到去创智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下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而家车龙排到近圣贤中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得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和多些做伸展运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现正接受申请，住户达到工时要求，入息同资产有符合限额嘅话，就可以申请。每名合资格仔女都可以获发儿童津贴。同住屋企人工时可以合并计算，一人住户都可以申请嘅。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fa.gov.hk 或者打25583000问下啦。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总结香港乐坛2019年成绩。 听晚8:3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网站 同步播放。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星期六下昼呢度系寻常事， 认真做。 你好，你好，直播室入边有莫莉，有阿乐。有師培，有 Dixon 喺度，系啦。喂，先想問一下，即系你哋三個咧，平時假日咧有啲咩嘅消遣咧？除咗做節目之外，平日啊，即系講緊有啲咩活動啊？ 平日定假日啊？你講緊？ 即系平時嘅時候嘅假 日， 系啦， 即系唔係大時大節啦？ 唔係大時大節，即系可能禮拜六日啊，或者真系休閒啲嘅時間，你哋會做啲咩咧？ 睇劇啦、執衫啦、做家務啦、洗碗啦、出街行下都會嘅，即系行下山啊，做下運動啊，咁樣咯。 哦，系喎，你最近行山喎、 啊？系啊，最近好健康、啊， 好多好多靚相喎，你行山。 梗系啦， 行山不是拍靓相做咩？ 就系话咯，即系你唔系自拍嗰啲靓相，你有啲行山系有人帮你揸机嘅。 最紧要咧， 哇！呢个先系点啊？曲线抽射啊！ 点解啊？ 边个同你行山啊？ 哎呀嗱， 边个帮你影相啊？ 朋友咯。 嗱、啊，几开心、啊、见到你，即 系 你以前自拍冇笑得咁灿烂噶，哇！你而家嗰啲相真系好灿烂喎。 系咯，哇！红粉飞飞嘅， 系咯， 唔系即系好多人讲咧，佢话女仔如果识到一个识得帮佢影相嘅朋友咧，系一种福分嚟噶嘛？你认唔认同咧呢种？ 我认同啊，咁、但系我啲 friend 就唔知认唔认同咯，我影相都几核突嘅，但系我都喺度改善紧嘅，我都知道自己唔紧 要啦。讲真，你自己自咩拍啫？有 人 帮你拍，你使乜鬼自拍啫？ 系啦，羡慕死人啦！ 所以咪做多啲运动咯， 挡 欢迎大家一齐加入噶，我哋一齐影相好冇？ 好啦好啦好啦，喂阿乐咧， 吓我嗱礼拜六就做寻常事啦吓，咁好啦，咁通常咧我个 pattern 系点咧？我礼拜六放咗工之后咧，咁会做多一阵嘢，咁咧其实礼拜六晚对于我嚟讲系好紧要嘅， 你要做多阵嘢嘅咩？ 吓、啊，我都有嘅，都翻 office 做一阵嘅。 讲真啦， 各方面嘅 做多五分钟都好多啊啦。 做咩啫？ 我留多五分钟，我都觉得自己好做咗好多嘢咁样啊。 我成日走嗰时唔见佢架车啦。你咪师傅 走嗰时唔见佢，我都谂住帮佢斗。你话走嗰时唔见佢架车，真系兜唔到。 系 一 路 一讲到做嘢，阿莫莉就会 系 咯，有啲意见嘅对呢方面系唔紧要，好意见你啲系。嗱，不过咁嗱，讲翻星期六咧，咁我放工我通常会去饮杯嘢嘅。朋友，呢个好紧要。 唔系呢个真，呢个真，呢个真。 系啦， 因为你架车通常唔喺呢度见到，或者喺兰桂坊或者边度见到你架车可能。 点会啊？嗱，饮嘢嗱，譬如尤其是饮咗酒精，记住唔好揸车啦。 揸车啦， 咁少少酒精都需要嘅，觉得系逢星期六。咁但系嗱，睇下我之前嗰晚玩得癫唔癫啦。如果唔癫嘅话，通常礼拜日我都一个 family day 嚟嘅，呢个好紧要，因为唯一一日可以同我屋企人相处啊嘛。咁我哋通常会带埋只狗仔咧，就去啲郊外地方行下咁样，咁就过一个 weekend 就系咁样噶啦。 好啊，阿莫莉咧， 又系煲剧。咯，同埋出咗名，我喺屋企 hea 噶嘛，唔出街噶嘛。 啊，系啊， 系啊，同埋针灸咯， 吓 娱乐嚟噶。 我呢轮我都见到好多人写针灸， 针灸。 同埋我真系想问下，最近咧见到好多天灸呢样嘢。 啊，系啊，因为其实咧有分嘅，最天气最热嘅时候啦，同埋呢个最冻嘅时候。咁好似话咧，其实我有做夏天嗰个嘅，冬天嗰个我就冇做啦。 都系叫 都系天灸，但系有分噶，我唔记得。唔知乜乜天灸咁， 即系夏天灸同埋冬天灸咁 样。夏天好似都系叫天灸嘅，但系有分冬天最冻嗰一几日，定唔知点样啦。咁夏天又最热嗰嘅，即系计翻嗰个嘅历法啦。咁但系以我所知就系话，你做完嗰个之后咧，你一年咧就会身体健康啊，冇咁多病痛啊，尤其是嗰啲伤风感冒啊。跟住之后咧，我再听佢哋讲，直情系劲啲嘅就系话咩啊？连嗰啲炎症啊，即系譬如我嗰啲颈痛啊嗰啲咧，都可以冇事噶，或者会少啲病痛咯。跟住我上网啦，因为啦，咁即系我唔系唔信医师，即系 都要自己了解一下 嘅。了解多啲，咁我上网睇过咯，都真系有少少咁样嘅记载，或者有少少咁样嘅资讯网上面睇到。 因为我见系近呢几个月开始好流行，啲人成日都讲天灸天灸， 其实 都 好多年噶啦。 系咯，但系呢几日冒起咁样， 系点嘅？即系最热嗰几日同最冻嗰几日去做针灸就叫做 唔系针灸， 唔系针。 系啦，佢有啲好似咧，系啦，你有做过啊？ 冇，我听同事讲，然后 天灸唔系 贴 噶，唔系，天灸唔系针噶， 唔系， 有啲嘢俾你贴住 嘅。系，我都以为系针嘅，咁跟住原来佢系有一粒咧，大概我都系做咗一次，即系咁大个女试过就系啱啱夏天嗰次啦。咁佢就有一啲咧，好似以前咧，我哋呢个叫做咩啊？古代嘅时候咧，咪有嗰啲仙丹啊，或者啲药 老泥丸 贴嗰啲老泥丸啦，真系一粒老泥丸咁嘅，啡色嘅，臭臭地嘅，即系佢铁打酒味嘅。咁跟住之后咧，就出一粒波咁样啦，咁就喺你啲肚啊、腰啊、背脊啊嗰啲位啦，有唔同嘅穴位嘅，咁佢就好似我嗰次就做三至四次，咁我冇陷阱嘅，系啦，咁就会喺嗰、那个将你粒露泥丸咧就噏落你个肚脐度，噏扁佢，跟住再搵胶嗰啲胶布黏住佢，咁背脊啊、腰啊、鱼翅仔都系咁做，咁啊几粒咁样啦，咁佢就会叫你腌我入堪称腌住佢啦，腌住佢几个钟头，咁跟住之后就搣开佢，跟住之后就隔几日定唔知点样就再过去做过，咁成个疗程就系三次或者四次咁样咯。咁所以啱啱咧，而家呢段时间咧就系佢哋都做紧冬天嘅天灸嘅时候，咁所以你就最近听多咗就 系 咁解咯。 系咯，因为呢个都系最近成日听嘅，但系点解嗱？我哋讲翻个正题啦，就点解问大家即系闲时有乜做咧？咁样，因为有啲人咧闲时嘅时候咧，最中意咧就系专系做埋晒啲无聊嘢。 嘢噶嘛，即系例如中意做啲发明嘢。嗱，呢个女孩子咧就真系用一啲无聊嘅时间咧，最后就做好多发明。其实咧佢喺网路上都颇红嘅，因为佢之前咧发明过好多嘢咧，摆喺网上面都几多人即系觉得正嘅。例如系咩咧？以前咧之前佢有出过一个咧，就系用啲银纸啊，摄咗喺部机嗰度啊。咁佢就係咧，嗰部機咧，你撳個掣咧，就會有種有啲銀紙咧一沓沓咧，刮你塊面嘅。其實純粹係有一個銀紙機擺喺度，淨係左右發嘅啫。咁你懟塊面埋去咧，就好似俾銀紙刮咁樣。咁咧就即係有啲人係覺得，哇！我真係覺得好中意聞到銀紙嘅味道啊。咁佢就發明咗呢個咁無聊嘅嘢啦。好啦，近日佢發明咗一個。另一個好嘢，即係話曬我哋而家即係臨近呢一個新年啊嘛，臨近新年嘅時候就係咩咧？送舊迎新，啲感情都要送舊迎新。咁佢就發明咗呢一個發明咧，令到好多人咧都覺得，我好想買呢嚿嘢啊！就係、是、一個分手燈。 点样分手灯啊？分咗手先用定系未分手之前用嘅咧？ 系啦，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咧，我哋平时啊喺网络上面啊，经常都会见到好多人会写咩啊，我拍拖啦，跟住就会通常嗰个 status 嗰度就会改噶啦嘛。 In a relationship 系啦，跟住一系就话已婚，或者即系 is complicated 告别单身，或者就咁打啲字出嚟啦。 系 咁咧，佢就系咧用佢嗰啲嘅社交平台嘅一啲程式。咁然之后就发明咗呢个嘅装置呢，就係只要呢一个嘅社交平台上面呢有打到分手嘅字样或者同等意思呢，嗰间灯就会自己着㗎啦。咁所以每一次佢返到屋企见到间着灯嘅话呢，佢就知道呢个世界有人分手啦。 咁好伤心 喎、啊。係啊，但佢就话想设计呢个嘢呢，就因为佢本身都係单身啦。咁佢就觉得唉，呢、這个世界真係睇人就最开心啦，咁样。 好明显佢单身就係想大家就哼、是啊、你哋都有今日啦。 睇、啊、你点死咁样。咁样佢就呢发明咗呢样嘢啦。同埋呢佢呢一个呢即係摆咗上网之后呢，基本上好多嘅网友啊都觉得佢呢一个係伟大嘅发明啊。因为有一啲呢就係、是、觉得如果呢有一见到一见到一着灯呢，一啲单身嘅人士佢就即刻諗我有机会啦。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呢很喜欢呢看那些 status 呢，是看什么呢？他自己心中的女神。 嗯，是这样的咪住。 是啦，他们的理论就是一日未结婚， 一日 都仲有机会。咁、所以呢他就即成日都会抱住他的女神 pose， 有没有新 update 啊，会不会有一些是突然间说他分手的，咁他就可以去啦咁样。咁所以呢这个分手灯出了之后呢，是有一班人是觉得啊这个发明是几正斗的。咁但是这个的女发明家呢，其实他之前都发明了其他好多无聊的东西的。有一个呢就是边走边充气的气球波。 咁就系谂边走边冲， 即系边行啊， 一路行个波就 边充气，佢就泵啊。咁但系佢泵出嚟嗰个嘅气球咧，其实系同女性系有关 系。同埋我觉得好无聊啊， 系啊。 同埋我喺条街道嘅时候一路泵气咧，我跑又唔系，行又唔系，又哑定。咁我泵完啲波之后，我要揸住啲波。 系啊，唔系佢系我谂佢呢个嘅意思应该系佢，因为系一个女性嘅即系个象征啦，个身体上面嘅一个部分啦，就系佢个胸部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即系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出去就 boom 咯，一路好自满咁样就 boom。咁佢就发明咗呢个无聊嘢。咁虽然我都知道你哋嘅心态，我觉得佢无聊。咁但系因为佢打正桥，就话俾你听，佢发明无聊嘢啊嘛。佢个自己观，即系佢唔系佢嘅本人嘅嗰啲社交平台咧红，系因为啲人觉得佢够无聊。所以佢每一次出呢一啲嘢咧，都系大获好评嘅。 喂，不如咁啦，咁阿乐，不如你打正旗号出名 hea 啊，咁可能都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噶、哦。唔系啊，真系我突然间咁样谂就系，因为原来你话 咁你要表演、哦，你又要做表表姐咯。 唔系，因为你话出名无聊，跟住我走去做无聊嘢，咁我真系出名穷，我系咪就可以即系巧立名目，问你个个攞钱啊？ 系嗱，你可以 俾钱我的神。 嗱，你穷游一啲地方系 OK， 但系我觉得阿乐你好似 hea 游一啲地方，点样去到一啲好贵嘅景点，但系你 hea 游， 或者你 hea 做， 唔系咁呢个真噶、 哇， 系啊， 突然间，哇， 唔系我讲事实咗， 冲出嚟啊！咦，咁你开始咗咯？ 我唔敢呢样，呢样我真系唔敢。 唔系阿乐好大细超、啊。 我哋话就唔得。 系啦，我讲讲个公道说话，佢又话我好，话佢啲工作态度。师培讲佢又话，诶、哎、咁好啦，咁 唔系我话唔敢，我系唔敢 hea 做 ，OK。但系如果你话咧，其实点解讲亲 hea 啊工作嗰啲，你都会即刻 咁，你要谂下咯，你要谂下。 唔系我头先都话我穷嘅话，咁我系咪可以问人攞钱啊？我都有话自己嘅、哦，你唔中意我唔话你啦，对唔住啊嗱。 我好中意嘅， 对唔住啦。 唔系嗱，讲开嗱，讲开 hea 游，我系会嘅，即系其实咧，我系好怕同一啲咩 partner 去旅行咧，就系嗰啲咧 plan好晒行程，总之今日八点钟要起身，九点钟去第一个，十一点钟去第二个，十二点钟要食饭嗰啲，我顶唔顺噶。我放假去旅行，我一定要系瞓到自然醒，跟住我其实可能每日好精劲咁由一个景点，我就觉得够嘅人嚟嘅，系、一个 劲啦。 呢方面会 hea 咯，我系 几好 啊！ 你哋咧 系就咁啦，好嘛？今日 好、啊， 多谢晒，到此为止啦。 因今天开心喝得多了酒，借故发泄你见我不够，无权利对好友有太多要求。不应摊开心声我都开了口，你那抱歉语气相当亲厚，善意的拒绝我转身走。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郁郁不欢的心我只好强忍，怪也怪你笑脸太吸引，尤其坐到很近令我更敏感。一分勾笑怎么始终不够狠，每次听见你那关心口吻，被你糟蹋亦有满足感。行为亦显得拘谨，反应也不敢，或者呕心沥血令你更反感。没有身份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再伟大也许存在一点生气，无办法去用。身份妒忌，何来委屈自己？从没资格为你，根本都不足以落极心地沉沦单恋追你，纯为寂寞颠烦着你。如若打搅到你，唯有对不起。还是应该将爱情处起。 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One Promise， 系 陈上司认真做，师培咧，今次就请嚟有 One Promise 嘅天行 ，Hello，Hello， 喂，点啊？最近忙咩啊？ 最近其实我哋都系忙紧下年准备派嘅第一首歌，同埋我哋仲有做紧另外一个 project， 就系同另外一啲歌手合作嘅。咁我哋之前就同咗阿 Joyce 即系欣怡合作咗第一首，咁第二首已经进行咗噶啦，咁啊争少少后期就搞掂咯。 哇！即系以好多嘢已经准备喺2020年度推出噶咯， 系啦系啦。 其实咧，我知道你哋都夹咗好耐啦。啊，我反而好好奇啊，其实有冇啲咩心得？点样可以维持一个组合，同埋或者系同你朋友之间嘅感情可以 keep 住得咁好咧？ 我哋四个都觉得一样最重要嘅嘢，其实系坦诚啊。因为咧冇两个人系完美嘅组合嚟嘅，就算拍拖又好，爹哋妈咪又好，你同屋企人啊，或者你嘅拍档咁样，我觉得你系有唔中意嘅时候，首先第一样嘢系自己谂，究竟系自己问题定人哋问题？因为你可以自己唔啱，但系唔中意人哋噶嘛。 嗯， 其实我哋四个有一个习惯就系、是、假设啦，我哋觉得有啲乜嘢边个做得唔好，当哦佢哋觉得我天行好亂咁樣啦，哦 ，band 房啲嘢周圍劈咁樣，咁可能佢哋會傾，喂，究竟天行亂有冇原因？佢會太忙啊，定還是佢係整緊某啲嘢，佢忙緊其他嘢？咁佢哋會傾咗，喂，原來唔係、哦，真係持續都係咁，講完一次係咁，兩次係咁。咁其實我哋就係會坐低傾，喂，唔得、哦，真係要改喎、哦、呢樣嘢咁樣。咁我哋會選擇最誠實咁樣同大家講咯。 哇！即係你哋一個講心事嘅環節嘅喎。 有时又唔系心事嘅督背脊咯，或者摊晒出嚟讲咯。有时俾人话一定唔开心， 系啊。 但系我会觉得，如果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人系愿意诚实咁样指出自己嘅缺点咧，系一个幸福咯。 咁啊，讲翻歌曲嚟 ，One Promise 咧，亦都系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入咗候选嘅新人啦。咁啊，我又想问一下啦，觉得如果你哋胜出咗，你觉得最大嘅原因系咩咧？ 我觉得系嗰份执着咯，奖我谂系人都想攞嘅，即系无论任何时候参加比赛又好，或者细个读书咁样，大家努力系想有一个回报。咁无可否认，你问我哋想唔想，我哋梗系会想咯。咁但系我哋系平常心，同埋我觉得我哋由年头已经会咁样去谂，唔好谂咁多，做自己，做自己最中意嘅嘢，自己先会做得好。咁所以个我觉得我哋可能有一份。又是在做音乐上面的诚实咯，我们对自己诚实就是我们喜欢这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去做，就不要为了某些东西做一件事出来咯，做自己喜欢做的音乐，一路都坚持着信那个信念咯，信自己这样东西是可以的，信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有人赏识的，若果我们真的好彩可以得到奖的话。 嗯，今天多谢晒天行啦， thank you，多谢晒。兜兜转转丢失地图，也看过似直接的路，偏偏发觉太多错觉，更加会觉深奥。奋力过，若已未算做好，尽过无限的清数，趁盛世逐秒地倒数，只想将所有倾倒，大概一路是这一步。上错折翼先跑步，高高低低先知命途，重创试验我深度，多少中意再多讽刺已经够我心燥，脚下每步也是赤土燥，冬雨华丽 Why are we, why are we here? You ask me why are we, why are we here? Why are we, why are we here? You ask me why are we, why are we here? I tell you why are we, why are we here? Now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I tell you, is this why we're her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众言堂》，由出席的市民批评政府有诚信问题，不能够只靠执法者。有市民就质疑陈茂波将本港经济情况归咎于反修例运动，消费香港人的负面情绪。陈茂波说，过去一年工作有地方犯错，会深切反省，又解释本地冲突的确影响国际声誉。对于是不是派钱，陈茂波说希望市民开心，但有人认为资源应该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派钱不是恰当地运用资源，又说派得少大家可能会更嬲，因此要小心考虑，亦要考虑政府负担能力。政府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视社会动荡成因，筹备工作接近完成。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估计，下个月会公布详情。主席人选是受社会敬重人士，但现阶段不会披露。又强调委员会工作和监警会不同，两者没有冲突，形容两者是相辅相成。张建宗今日早上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见记者的时候，亦都回应到早前大埔区议会讨论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务委员会，民政专员和民政处职员离场一事。张建宗说，民政处职员咨询法律意见之后认为，成立有关委员会偏离区议会条例赋予区议会的权力，属于越权，民政处无法参与会议。至于早前中西区区议会举行会议通过动议谴责警务处处长，同样有官员离场一事。张建宗说，谴责动议包含不符事实的陈述，所以官员离场。有团体发起包围香港电台行动，集会人士手持大型国旗和标语在港台对出的广播道行人路集会，并且高叫支持香港警察、反对香港电台等的口号。港台机构传讯总监伍曼仪接收团体投诉信，并且表示港台有既定机制处理投诉。对于示威人士要求开放大气电波，伍曼仪说，有关人士可以参与社区广播计划。集会期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正在港台出席众言堂节目。由于节目完结的时候，示威人士仍然在港台正门聚集。陈茂波乘坐的车要由另一个出口离开。海洋公园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表示，向政府申请财政资助可以为海洋公园转危为机，延续独有优势，亦都即是自然生态保育、教育和娱乐。他说2020年的海洋公园不单止要有新的机动游戏和减低成本，还要凭着自己的独有优势、独有性、独特性和优势去胜出这一场仗，继续成为全球独有地标，再次成为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地方。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影响到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而家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反方向咧，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市区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交通非常繁忙嘅，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马坑涌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牛头角下村。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喂，我想问一下你哋一个问题。嗱，我想话你哋有冇试过上网嗰度谂住交友啦，或者用社交平台啦？我呢一世都记得漂流瓶呢样嘢， 我有掉过， 你有掉过，我都有啊。想唔想知点解啊？ 佢掉系教噶， 啲神教噶。 哇，你咁前卫嘅咩？ 好前卫，哇！嗰阵时啱啱出我就教人啦，你知唔知啊？ 我 download 噶， 我教得好快噶呢个。 哦，咁有冇啲咩得着啊？ 冇，好唔知我掉出去咧，翻亲嚟嗰啲咧都系唔知讲咩话噶。即系佢唔系你讲国语讲广东话或者讲英文日文，日文我都明啦，中文英文我都叫明，但系佢讲嗰啲咧系其他国家语言，我真系完全听唔明。但阿莫唔知我抽到佢抽到啲咩啦？ 系啊，知唔知成件？喂，你冇听过呢个古仔？ 好似有讲过噶， 我有唔系的神，我又成日同佢讲过呢首。 唔系，你好似有节目讲过噶。 系咯，我节目讲过噶。 你有节目讲？ 其实唔知两位讲紧乜嘢，讲真 唔紧要啊。其实你平时唔系，其实我头先讲嘅你都冇记得噶啦。 即系唔知咩叫漂流名系啊？ 唔紧要嘅，唔紧要嘅， 唔紧要，唔紧要， 唔紧要嘅。我知道我哋讲得唔好嘅，唔好听，记住。 我见识少啫，对唔住莫莉。 有缘人要 开心啲啊！但玩社交平 台。 哇，系 old school 啊呢、這个， 我都系听我爸妈讲嘅咋。 喂，大 难咩你？细细个你已经玩交友 app 师傅， 不过有缘 我都上网嗰时候，我记 有缘人呢个咧，都真系造就咗我身边有两对情侣。 系， 佢哋真系因为有缘人而结识。嗱、嗯，初初咧，嗱，即系应该咁讲。嗱，如果玩最初我哋讲紧我哋中学生年代咧，玩呢啲社交嘅交友 app 咧，系的确 感覺上是純潔啲嘅，因為新啊嘛。繼而就係大家都好有一個危機感啊，驚我真係會俾人呃。咁所以咧，佢哋會更加警惕。但係到後面咧，見到身邊啲朋友，即係識到好多朋友咧，佢哋就開始放下個戒心咧，就真係可以打開心窗識朋友啦。即係等於而家玩嗰啲叫科林嘅嘢啦，同埋以前啲人玩科林咧係兩個世界嚟嘛，啲人話。以前係交心多啲嘅， 係 而家咧都有。不過都有啲危機感，咁但係咧，我呢兩 pair 嘅朋友咧，佢哋嗰陣時就係喺交友平台識啦，識完之後咧，嗰陣時仲話打桌球，你咪打桌球年代， 你講網上打桌球啊？ 你係玩 game， 跟住隔離有個 chat room 嘅， 因為我好似有玩過， 我都有玩桌球噶， 係咯， 係啊，有緣人嗰個啫嘛， 係咩？係有緣人裏邊咁樣， 唔係佢成個嘅搜尋網，跟住有緣人啦，跟住有網球啦，係啦，咪桌球啦，桌球跟住隔離有個 chat room 嘅，咁會同人傾偈嘅，但係通常我喺嗰度咧同人哋我唔會同人哋講嘢乜滯嘅，係人哋同我講嘢嘅，而通常嗰啲人就係講粗鬧我嘅， 係啦， 哇幾難喎！哦、即系啱啱同你有缘就即刻讲粗口嚟， 有缘玩嗰个网球嘅桌球的， 因为你打得衰啊嘛， 跟住或者啊快啲，因为佢有个系唔计时，有得计时俾你拣噶嘛，系啦，因为我成日觉得计时，跟住首先我个网啊慢啦， 五啊六 K， 系啦，太慢啦，跟住第二样嘢就系咧，跟住我成日会攞间尺咗去个 mon 嗰度， 当个角度啊， 好慢， 好讨厌呢啲人啊， 啲人就不停叫我快啲啦，快啲啦咁样，跟住之后就最后屘就讲佢粗口，跟住就离线啦。 惨啊！ 系啊，好经典啊呢、這个， 所有回忆都翻晒 嚟啊！因为我细个都有玩呢啲嘅，咁我就唔系俾人唾骂嘅，但系我就话我呢对 pair 情侣咧，佢哋真系由相识咧去到拍拖，而家系结埋婚噶啦。 我都有一 pair 已经讲紧系成功有埋小朋友，即系一路落噶啦。 哇，好劲啊！ 系、 嗯、 啊，系啊，所以我嗰阵时都话，哇，原来真系有真姻缘噶。 有嘅，喂，同埋除咗头先讲嗰个三个字嘅平台之外咧，我有朋友系上网打游戏，即系嗰啲网上游戏识啦，跟住之后结婚，即系本身其实佢只系纯粹即系谂住做朋友啦。咁你一路打机冇中意喺下面讲嘢嘅， 系啊系啊， 跟住做咗一年 friend， 跟住就约出嚟一齐去睇舞台剧，跟住睇下，跟住个男仔就同佢表白，跟住就。去到系啦，去到而家结婚。 哇！嗱，其实我见你哋都有好多好好嘅个案啦，即 系、成功嘅例子 系啦，好结果啦。唔 系 我有骗案咯，但系我反而想讲就系话，好多人就会喺网上面就觉得有好多骗案发生。咁、因为好多人咧摆张相上网，亦都系好有技巧噶嘛。 你有冇啊？ 跟住我有啊，我用我自己真相啊。跟住之后有人试过，我试过俾个网嗰度 ban 我。 吓？点解啊？ 佢话我发言太多。即系我通常咧 copy and paste 喺楼下，即系譬如有啲人同我喺我 account 写 Happy Birthday 咁样嗰啲，咁我咪下面写 Thank you，Thank you， 咁 copy and paste Thank you， 跟住我狂咗 Thank you 嘅时候，佢就禁止我，佢就话你发言太多，佢禁止唔俾我禁，觉得我假嗰啲咧机械人咁啦。但系嗱，我想话咧真嘅，即系相呢样嘢亦都系好有技巧，或者好多人都会攞真相，又或者有好多人攞唔同嘅相，有啲食物相啊嗰啲噶嘛。你哋会唔会相信一个 account 个人嗰个相嗰个样系同个真人系一样噶？ 我信噶，其实 实有呢啲人嘅，我觉得 系啊， 系啦。Even 我喺呢啲平台上边咧见过明星添咯，即系嗱，我见到明星 咧，真定假？ 真嘅明星嚟嘅， 唔系即系个真嘅， 即系佢 account 可以系假。 嗱，嗰张相系真系一个明星嚟嘅，咁当然啦，嗰个明星就应该系未必太红嗰啲，但系佢一个艺人啦。但系我都首先会选择唔信佢系嗰个艺人嘅真人先咯， 唔系你玩咩 app 先？有唔同嘅，即系社交平台定交友 app 先？ 交友 app 你就系玩三缺一咯，咁嗰位咪明星咯？ 嗰个系交友 app 嚟嘅。 哇，曾志伟突然间喺度，仲假嘅？ 突然间讲嘢嘅咁样。 你嗰啲三缺一用明星相好闲啫嘛，但系譬如你交友 app， 佢真系譬如佢有时唔止摆一张噶嘛，佢仲要系几张，仲要系平时自己啲好生活照系啦，唔系啲好 official 嘅 promotion 嗰啲相嚟嘅。咁你就算信唔信咧？我会唔信先咯，首先系啦。 但系你点样确认佢系？真人呢？ 我就系唔知佢系咪真人， 所以 佢 block 咗佢咯， 做得好似系啦。 咁我做得好似，你点样觉得佢好似咧？ 就系因为佢嗰啲相系平时嘅生活照咯，唔系佢嗰啲明星化晒靓妆啊 promotion 嗰啲相啊。 唔系，咁你有冇问佢系咪真系呢个人先？ 我唔敢同佢倾偈啦，已经系。 咁你一开头你又话有 artist 都玩呢样嘢嘅？ 我见过啊嘛，因为见过 artist 嘅相啊嘛，喺上边系系啦。 哦，即系疑似啫，唔系佢意思系疑似啫， 即系你意思有啲网友用。 用嗰啲 artist 嘅樣，你就唔肯定係咪佢個人。 係啦，我係唔肯定佢係咪嗰個明星。係、哦、啦，咁我都會先採取保護自己嘅態度先。 唔係咁都啱嘅， 我哋都保護緊你嘅， 多謝。都啱嘅，都啱嘅。 但係其實咧，唔好話阿樂和，可能好多人咧，佢哋都真係咧會唔信一啲 artist 會玩交友嘅 app 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呢個美國有一個嘅巨星啦，我用巨星形容，我相信大家唔會質疑嘅，佢叫做沙朗士東，係、啦，巨星啦，係啦，美國嘅呢個女星啊，即係呢個巨星沙朗士東咁啊，今年61歲㗎啦，咁大家都知沙朗士東就等於性感呢兩個字㗎啦，咁如果好多人將佢嘅相攞嚟做自己個 profile pic， 唔出奇啊， 係咪？咁好啦，但係亦都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喂，佢一定好忙啦，又或者其實佢自己都有好多嘢做啦，佢唔需要去玩社交平台啊，或者交友 app 仲要交友。 交友喎、啊，仲要系咁、啊、话说做咩事呢？佢咧无啦自己喺 Twitter 嗰度咧 post 咗早排啦 ，post 咗一张相，就系、是、自己玩一个交友 app， 跟住俾人 block 咗嘅相，佢 cap 图，佢 cap 咗图 po 翻落去自己 Twitter 嗰度，咁佢就喺入面就写啦，佢就话我咧试过去玩呢个约会嘅程式，但系佢而家 block 咗我个账户，系啦，跟住因为咧嗰个账户咧即系佢个 account 啦，佢系用自己个样嘅，咁跟住之后咧啲人咧就话佢。就闹佢啦，就话你都唔系真嘅，你假嘅。跟住之后加上咧呢个嘅 app 咧，跟住之后都觉得呢个唔系真人，所以就 block 咗佢。同一时间，沙朗士东亦都收到好多唔同嘅投诉，你冇扮嘢， 你系 fake 嘅。 系啦，跟住之后佢就喺 Twitter 嗰度写啦，佢就话 真嘅。 系啦，希望咧即系大家即系同埋呢一个嘅交友 app 啦，可以俾佢继续玩。 不过其实咧，外国真系呢个系少不免嘅，因为即系我讲个少不免咧，系佢哋好多嘅粉丝咧，都会即系迷佢哋偶像一个程度咧，系想开咗一个。一個嘅帳户咧，係希望好多人 at 佢。點解我咁講咧？就因為話説咧，我就之前睇過一套嘅電影，我就迷上咗一個女演員，我就覺得哇，女演員好好戲。咁我就真係search 佢啦，係一個我唔記得咗咩國籍添啊，係總之唔係英國，唔係美國㗎啦，即係外國㗎啦。 OK， 印度啊。印度嘅女演员，咁然之后咧个女演员 都靓嘅，眼大大， 好靓嘅，佢演戏演得好好。咁咧佢就喺嗰套戏入边咧就饰演得好好。咁我就上去 search 佢啲 account 啦，我搵到佢 account 咯 ，at 佢啦。佢喺个 account 度咧回翻我，吓系啊，佢 send message 俾我。 你 send 印度文定系 send 英 文？佢 send 英文，系啦。咁佢 send 翻英文俾我，咁佢都简单英文嘅，就即系thank you 我支持咁样，类似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复翻佢好开心啦。跟住我就再睇真啲啦。咦，呢个人好多 follow 啊，但系佢原来系 fans 开嘅。 哦，哎、香港都好多啊！我想讲咧，香港譬如 Instagram 咁样啦，你系会 search 一个 artist 个名啦，因为有阵时我会影完张相，做完个访问会 tag 翻佢，咁或者下面就会 hashtag 佢啦。咁、我就见到十万个，譬如当罗力威咁计啦，哇，十万个罗力威嘅，有个叫 LLV。罗力威咁样，有啲就 好真啦呢个名， 系啊，有啲就叫罗力威咁样，系啦，跟住有啲就写中文罗力威咁样啦， 总之好多罗力威啦， 好多罗力威啦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咁我究竟边个罗力威先即系真嘅罗力威咧？跟住我 click 入去睇啦，跟住入面又就系可能系佢嗰啲边日边日有咩活动嘅相啊，跟住就唔似系真嘅罗力威，跟住系要揾好耐先揾到真嘅罗力威咯。 其实唔系叫罗力威嘅， 系啦，又或者有好多假嘅人就喺度唔系真嘅羅力威，或者唔係真嘅 fans 羅力威，佢真名真係叫羅力威，但可能佢台灣嘅羅力威。 你入面一打開咁 sexy 嘅呢個人，但係樣唔係佢嘅咁樣。 原來係台灣版、台灣女版羅力威。即係原來會係咁樣嘅，係好多人同名㗎。係 啊，所以即係我上次啲經歷嘅時候，我好似阿樂咁講啊，我又係有好多家庭照，因為佢好似係小朋友嘅屋企㗎啦。咁我就哇好多家庭照，我以為真係佢本人，原來最後唔係。係啊，所以即係有時我哋玩社交平台，第一小心啦。第二就係有時見到一啲 artist， 可能啲 artist 真係有玩嘅，係啊，咪say個 hi 咯，禮貌啲咯。 我覺得可能係假嘅， 自己小心啊！自己小心啊！ 成熟时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时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时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签，连接日后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逆手，由下个拥有阿基拉，机玩具暴公仔，连你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时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时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太多一岁， 太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太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今次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The Hurts。 喂 喂，唔该 ，The Hurts 嘅 Herman 啊。 喂，我系啊，你系边位啊？ 系，我系寻常事认真做主持人阿乐。 你好啊 ，Hello 啊，同你倾两句偈得唔得？ 好，梗系得啦。 系啊，点啊？而家做紧咩啊？喺度？ 依家准备紧一间有场 show。 咦，正喎、啊！咁呼唔呼 house 啊？今晚？ 梗系呼啦！ 哇，恭喜晒你啊！咁样， 我哋玩都系玩翻自己啲歌 啦。系嗱，咁你嗰对 band 啦，对 Hurts 啦，系其实你哋一齐夹咗几耐咧？ 我哋应该系即系一年多少少。 系咪一开始夹，其实已经谂住进军乐坛噶？ 我唔知道我哋系咪进军紧乐坛，其实好得意嘅，即系因为我本身就好有缘分地识咗Rubber Band 嘅阿静，吉他手阿静，有啲咁样嘅机会，咁梗系塞俾佢听一下噶啦，我哋啲 demo， 嗯， 咁佢就听咗阿丧咯，跟住咁佢听咗阿丧就觉得哇几好玩，几得意嗰首歌，咁佢就帮我哋监制啦，即系大家都系想首歌俾到多啲人听。咁咪試下派台啊！咁 你哋對 band 係邊個負責寫歌啊？通常係 阿桑就我寫嘅，咁但係即係譬如末日快車就 Rage 寫，咁我哋嚟緊 三月会出只 EP 啦，咁就差唔多一人一只咁咯。 嗯，好嗱，咁夹 band 啦，又会创作啦。如果平时咧，你哋意见不合嘅时候咧，你哋对 band 系会点样去解决嘅咧？ 我哋其实都几成日都意见不合，即系我哋对 band 好搞笑嘅，五个人咁样，咁我哋通常都系要投票嘅啦，都冇计嘅，即系甚至乎阿桑呢首歌，我哋都改过好多次啦。 你哋 band 房喺边啊？ 我哋 band 房喺葵兴啦。 嗯，贵唔贵租啊？ 好平嘅，因为我哋系即系一二百尺嘅啫，我哋 band 房。 哦，咁一二百尺会唔会玩起上嚟好嘈咧？你即系个鼓一打，已经系会震晒成个场噶啦嘛，其他乐器咪要好大声咁去就佢咯。 会噶，所以我哋即系成班都隆隆地嘅，系即系佢哋系即系特别鼓手同埋吉他手成日戴住个耳塞咯。即系练嗰阵， 系最后分享一下，你哋平时喺 band 房通常做啲咩嘅咧？ 因为我哋五个，即系我哋啲人叫做 gear hand 啊，即系成日买玩具，即系譬如买条线啊、吉他线啊嗰啲都好开心噶啦已经。咁佢哋就会研究，哇！呢条线就边间公司，哇！呢条线就咩材料啊咁样。咁跟住我哋就会做啲无聊嘢，譬如一个人弹，咁我哋其余四个人拧转晒面咯。跟住我哋就喺度即系 A、B、C。边条系最贵嘅？咁我系最常估错嗰个。 嗯，冇问题啊，夹 band 系咁噶嘛，即系一定要做好大量嘅无聊嘢，咁样先至会有灵感翻嚟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买一条新线，跟住咧嗰条新线咧就适合弹某一种 style 嘅嘢，某啲 chord 特别靓喎呢条新线，点知 jam 下 jam 下，又出咗只新歌嘛，系咪咁样咧？ 系啊，会噶会噶，就系咁样试下试下啲嘢就出嚟啦。 好啦，咁最后啦，喺新人巡礼啦，Herman 代表对 Hearst 啦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呢？ 好想讲嘅就係香港其实呢个地方好好，咁佢仲有无数咁多队或者无数咁多个好出色嘅独立音乐人，咁即係如果可以想听一下啲唔同啲嘅嘅话可以听一下我哋啦，就係咁啦，多谢大家。 挡刀子角落令我声动用名利俗的梦寄托争斗中心血中方觉痛生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得某某赞许金掌之最多有趣听两句丧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得某某赞许 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杜伟乐啦，英文名叫做 Otto， 咁我就啱啱喺拔萃南书院毕业啦，而家就喺理工大学读紧土木工程，好开心可以喺上年嘅中学学界壁球个人赛攞到第一。田径方面咧，我都好开心可以喺上年嘅 D1 学界田径嘅铁饼项目攞到第一啦。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开路同殿后车队由赤柱监狱一路开往机场，去到早上大约九点抵达机场一号检查站，相信载住桂炳雄的车之后驶入禁区入面。部分传媒就由监狱外开始沿途追车，跟随警方车队去到机场。早前有报道指，由于桂炳雄没有香港身份证，只是持有美国护照，今日早上出狱之后被当局递界出境，往机场搭飞机往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隔咗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咧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车龙就排到近圣若瑟英文中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落去太子道西嘅支路，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裁判法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李郑屋游泳池。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运输署提醒你，喺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拣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是 港珠特工队。 好啦， 嗱，咁咧就上个礼拜啦，小弟就喺台中翻嚟嘅。咁呢个旅程咧都几特别嘅，即系都提过啦，之前都就系、是、今次咧就系同成个家族一齐去。 系婆婆定嫲嫲啊嘛？ 嫲嫲，系啦，嫲嫲佢啊差唔多九啊岁咁滞啦。咁今次好开心嘅。 我搭飞机 OK 咩？OK 啊，有 有其实佢好健康嘅， 同埋好似话你可以同机组人员讲噶，系啊，跟住佢会特别再照顾呢个老人家， 系、哦、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讲嘅唔舒服系好似 B B 仔有气压，你好辛苦噶嘛。咁、但系上咗年纪，其实如果遇到气压嗰啲痛系真系好痛噶嘛。即系我后生痛我都痛啦。 系系系嗱，咁呢方面好彩佢就佢都可以开旅行嘅、即系佢可能都几年都飞一次嘅。系、啦，呢位妈妈真系 自驾游嘅，自己一个人流浪嘅， 仲开篷车。 好型嘅， 系嗱咁啊！头先阿的神所讲嗰样又系，即系今次咧带住嫲嫲去旅行咧，我系第一次试过用一条最快嘅通道去上check in 啊，系啦，因为原来咧咁我个航空公司又好好啦，因为佢见我哋有老人家咧，就俾我哋用一条特快通道，咁啊因为方便个老人家，所以我哋成家人都可以好快咁check in啊，系啦，咁当然呢样就唔好滥用啦，咁样嘅，系啦，嗱，咁今次去到台中咧，因为一家大细去啦，咁我哋就未必会成日都行夜市啊 shopping 咁样，但今次特別啦！我哋今次喺台中咧，一家人咧就裝咗好多唔同嘅 workshop 玩。呢個係要多謝我家姐，我家姐真係安排得好，因為又有細路仔啦，又有老人家嘛，咁有時唔知去邊度噶嘛，講真。咁我哋咧就有時咧就會去 join 啲 workshop， 例如咧我哋去咗 join 一個鳳梨 show 啊，即係教 整鳳梨 show， 係啦， 即係一個 show 嚟嘅鳳梨 show， 鳳梨 show 係啦，咁啊去做鳳梨 show 啦，一家人一齊十幾個一齊跟個師傅去學啦。咁但係咧呢個咧就冇咩好講，其實因為整出嚟雖然好好食，但係咧佢就唔會去公開佢裏邊嗰啲 秘方。 方系啦，佢即系会同你讲就话嗱，你将呢样 A 加埋 B 加埋 C 咁样去整，整埋之后咧，我就帮你攞去焗，咁样大家示范一次，咁样去整一个凤梨酥出嚟啦，咁样好啦。咁第二个咧就去咗一个整气球嘅地方，系啦。不如问下大家，大家你成长嘅过程里边， 但系等阵先，但系我好好奇啊，点样整个气球？即系气球唔系即系一个系咯？系咪自己整个胶啊？定系整一个自己中意形状啊？定点咧？ 嗱。我哋因為初階啦，咁咧就唔會整到啲好特別嘅形狀，但系咧就整到個好普通嘅氣球，但系你親手整出嚟嘅，即系我哋平時吹嗰啲氣球啊，吹得像嗰啲。 即系你整幾蚊一大包嗰啲氣球嗰啲樣嘅。 係啦，冇錯啦， 就唔係長條嗰啲樣。 幾蚊一包嗰啲氣球嗰啲樣嚟嘅，係啦，係啦。不如問下大家，氣球同你哋有啲乜嘢關係嘅？成長裏邊，你哋玩唔玩氣球？ 波啊，我都幾中意玩 嘅。好尷尬啊！呢個問題。 欸、我小个玩踩波好叻噶， 系 你唔叻咩？踩波 唔叻噶，我比较少。 你男仔对于球类特别叻噶啦， 唔系好踊跃噶我嗰啲， 系啊，见草就踩啊，冲过嚟踩啊。 所以我谂我玩呢啲咯， 踩到气球，哎呀哎呀叫， 但系对方叫好得意， 咪就气球喺度叫咯，哎呀哎呀咁啊， 系咯，好好玩噶， 系啦。 我觉得常开 party 先玩嘅， 系咯，嗱 party 后都。玩，系啊，攞翻屋企慢慢玩啲气球， 我自己踩 啊，慢慢品尝翻屋企玩， 我都得啫。 系嗱，咁就嗱呢、這个嗱，先讲下呢个整气球嘅 workshop 啊。其实大家都可以系，即系譬如去到台中呢一啲地方吓，讲真，佢唔系话好五光十色、好繁荣嘅地方，即系一个比较简单嘅地方。但系其实咧，你去上一个 workshop 咧，其实真系得益唔少嘅，同埋都可以帮你 hea 啲时间咧 ，hea 到一个下昼嘅已经系。 好惨啊！你去旅行就用 hea 去形容， 嗱， 所以头先咧一早话你系 hea 住嗰啲生活咧，系啱噶， 系咯。 嗱，咁老实讲， 但 系 你哋之前话放假嗰时讲到好大意义噶，同屋企人成家去啊，好应该有嘅回忆啊，嗰啲噶。 系嘅，系嘅。嗱，对于我嚟讲咧，老实讲，即系唔讲大话啦。啊，你成日话讲大话啦，节目度系咪？嗱，即系好问心讲就系咧，对于我嚟讲有少少闷嘅，可能少少啦吓。但系譬如对于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嚟讲，佢哋整个气球整得好开心嘅，佢哋成个下昼。咁呢样就系嗰个意义啦，我觉得系。 即系其实佢意思系讲紧大人即系陪啲小朋友或者陪个老人家玩， 系 啦，即系对于佢哋嚟讲未必有兴趣嘅，但系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兴趣，所以佢就陪佢哋。咁、你唔应该用 hea，、你知唔知你嫲嫲听到好唔开心噶？你有冇谂过你嫲嫲感受啊？ 去旅行屋企好开心噶，翻嚟听到你个孙咁讲， 系啊， 心都噏埋。 系啦，嗱，咁 OK， 嗱，咁其实咧，咁当中都有啲得益嘅，咁喺呢个 course 里边咧，其实都学咗唔少气球嘅小技巧。嗱，不如考下大家。嗱，譬如如果气球我要整厚同埋薄， 你哋覺得你平時即係大家接觸開嗰啲啦，譬如你開 party 要吹漲一個氣球，你會覺得呢個氣球應該係要整厚佢定係整薄佢？ 睇下你要猜到幾大咯，或者扭幾多公仔咯。因為如果越厚嘅話，你扭到嘅公仔形狀或者吹出嚟會嗰個長度或者個波就可以大啲。咁如果你薄嘅話，就只能夠係啦。真係就係頭先的神話齋攞嚟踢啊，攞嚟踩啊，就會哎呀哎呀叫啊嗰啲薄嘅波咯。 嗯，係嗱，其實啊點咧？ 我覺得咧，可以整薄啲嘅。因为呢如果你整得太厚好像吹的时候很辛苦的嘛，据我印象当中。 哇啱晒其实。 好讲完。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即是学到少少 knowledge 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啦，就是譬如我们平时有时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买到气球回来呢是用个口吹呢点吹都吹唔涨㗎。 哦有啊有啊。 是 不 是 啊 是啦、即是吹极都吹唔到㗎嘛。 我今年吹呢即是玩呢、這个 吹唔涨㗎。 吹啊吹唔涨好难吹。咁跟住呢我今年去玩呢个圣诞联欢会啊我就帮人哋吹嗰啲波啦。哇我吹完之后个肺好痛然之后呢。 是不 是啊真係啊吹到个肺都即好唔硬住硬住囉。 肿咗。 肿咗。是啊跟住我就问啲人有冇哇有冇咁嘅感觉啦。原来好多都吹到个肺好唔舒服。 系啊，你系质疑紧系自己唔够气啊嘛？但系 包波系应该有问题嘅。 系啦，原来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即系去到呢个 workshop 嗰少嘢就系、是，譬如我哋有时遇到呢个问题，点解啲波吹极都吹唔涨？ 哦，系咪即系劣质先咁厚啊？你意思？ 嗱，佢未必系劣质，而系佢做出嚟嘅时候咧，就系话呢间工厂佢落嗰、那个。树胶啊，嗰、那个叫橡胶啊，乳胶 ，sorry， 乳胶啊，就系、是、佢用嘅时候咧，用得太浓、啊，所以咧嗰、那个气球咧就点吹都吹唔到嘅，有啲人系 系啦，所谓情越浓越会化不开， 吹佢都吹唔开， 吹都吹唔开啊！ 哦，但系成日以为薄嗰啲咧，先系嗰啲偷工减料啊，嗰啲波啊，嗰啲 系啊系啊， 原来薄先系好嘢嚟噶。 嗱，原来薄咧 越薄有啲都系好嘢。 原来嗱， 好易穿啊， 点解有啲危险嘅？ 即系厚薄呢样嘢咧，就系睇下咩时机用啦。 最紧要系适装。 系啦，嗱，原来我哋咧平时去就咁开 party 嗰啲气球咧，就适宜用薄啲嘅乳胶去做嘅。但有一個 moment 啲氣球咧就要用厚啲嘅，大家又估唔估到係乜嘢氣球要用厚啲？ 唔想佢爆嘅時候。 係啦，乜嘢氣球會唔想佢爆啊？ 擺展 display 嗰啲咯。 熱氣球。IQ 题 呢个太深奥啦，热气球。 如果系 IQ 题嘅话，你应该系零分咯，或者系负分咯。 IQ 佢想讲嘅，佢想话你搞嘅 就 OK， 即系啱嘅。嗱，的神系啱嘅。我哋平时譬如去婚礼嗰啲咧，嗰啲气球啦，譬如就成系拉晒花、接晒名。 嗰个快餐店度搞生日会咧，嗰抽气球真系搞极都唔爆。 系 玩咗拉咗几日都唔爆咯。 系咪啊？同埋佢未必会好容易漏气 啦。你点落去咧嘅时候，你都唔会觉得佢。会淫滋滋啊，或者松飘飘咯， 系啦，冇错啦，嗰啲咧就系一啲所谓嘅厚身嘅气球啦，嗰啲就即系佢嗱呢个少少嘅分享就系原来唔同嘅气球有唔同嘅做法啦，咁样亦都学到啲嘢嘅就系原来咧我哋平时咧。佢都提醒大家就係話咧，我哋買氣球啊、買波啊，原來咧千祈唔好買太平嗰啲。 平嘢冇好嘢。 一來啦，係啦，原來咧。乳胶咧，佢都分几种成分嘅，吓、一啲叫做天然嘅乳胶，一啲叫合成嘅乳胶，一啲叫人造嘅乳胶，系啦。咁咧，佢提醒我哋就系、是，譬如有时你买啲太平嘅波咧，就系、是、佢可能佢系用咗嗰啲叫做人造嘅乳胶啊，即系人造嘅乳胶你就唔控制唔到佢个成分啦， 我唔识分噶， 就会容易中毒啊呢一样。所以咧，买气球唔好买得太平，呢、這个亦喺当地嗰度学到嘅， 即系 所以 胶度， 即系所以下次你买波玩嘅时候，记得睇下佢系乜嘢胶。 系啦， 系啦， 系啊，系 咯，乳胶、合成胶、人造胶，人造胶就有毒啦。 啊，系呢、這个天然胶咧就冇毒啦。咁好啦、哦，我咧嗰阵时咧就去咗做咗个气球咧，就系、是、声称就系用呢个天然乳胶去做嘅。咁 系好吹啲 咧？嗱、啊，未知，未知系咪好吹啲？点解今日同大家讲呢个 topic 咧？ 你而家翻嚟试， 系啦，我就系咧， 你特登喺台中拎到翻嚟先试。 我就系咧喺台中嘅时候上完呢个 workshop， 一直都 摆住裤袋， 连续摆咗几个礼拜， 系啦， 唔止几个礼拜， 我就摆咗喺个银包度， 珍藏嘅呢个。 其实咧嗱，当日整完之后咧，嗰个老师咧系叫我哋大家一齐吹咗嗰个气球出去，咁啊叫大家叫享受嗰个成品啦。咁我谂住咧就带翻嚟。同三位分享，我呢、這个、 哦、哇好啦，即刻吹啦，时间有 咧，不如咁啊，我哋请啊 的神试一试啊，系啊，嗱， 我哋一轮住吹 啊， 系啊， 吓你得一个波啫，你自己吹啦，咁样， 我要讲嘅， 咁即系就系佢吹嘅啫， 我吹噶啦， 我哋唔使吹嘅， 唔紧要，的神吹完你介唔介意？ 介意啊， 我介意啊， 冇啊，因为我成个我成个 cos 只做咗一个出嚟， 喂，但系佢，但系阿乐呢个波咧， 珍贵珍贵的波， 阿乐个波好细嘅，点 隻手指落呢、這个手指定咁， 即系我报两字手指尾，一个人正常手指尾有三字啦， 报 两字波， 点搞呢个波？ 嗱呢个波咧，其实就唔系整咗好耐嘅，讲真系啦。其实咧，咁当然佢中间就要调教嗰啲乳胶嘅成分啦，呢样嗰样。其实咧，一个气球系点做出嚟咧？嗱，的神吹， 的神吹紧阿乐个波。 阿乐做出嚟嗰个波， 你冇蚀咗道气喎，俾人的神。 系啦，咁个波其实即系我都系好简单 嘅。我吹唔涨你个波， 哦，好难吹得涨嘅。 你个波好难吹得涨，我呢个真系。 即系我个波太厚啦。 系啊， 厚嘅波。 我反而想问你，去学吹波有冇学到个窍门啊？点样吹波咧？ 佢学佢整波啫嘛，冇学吹波啊。 系啊，个窍门就系佢同我讲就系你想易吹啲就唔好整咁厚咯，将个波。 咁点解你整咁厚咧？你翻嚟系咪想整我哋？ 我都唔想，我就系咧嗱，个老师就叫我攞支棒啦，就去笃落去嗰啲凝固剂，跟住咧就再去染乜染乜染嗰啲乳胶。好啦，咁咧嗱，幻想到譬如我哋攞支铅笔染完嗰啲乳胶，跟住就调翻转支铅笔摆喺度。其实咧等佢大概五分钟到咧，佢就会干噶啦。其实干咗之后咧，就会做咗个气球出嚟。 OK， 好啦，去到呢个时候咧，其实都已经吹咗分几钟啊，的神，的神，你吹啊，落个波吹成点咧？我想问下。 我吹涨佢波啦， 吹涨咗啦，终于都。 我落个波有啲积嘅， 咁啊，哇系， 我落个波有啲胶 质，落个波有啲反光噶， 系咯， 点解嘅？ 点解拧面嘅你个波？ 系咯， 嗱， 搽咗啲咩落去？ 嗰个 course 里边咧都有提到啦，可能我不学无术啦，我唔系好记得里边个成分系乜啦，但系佢都有讲过嘅，譬如你想令到个气球去反光啲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乳胶再加多啲叫荧光剂啊咁样嘅物体，咁个波就会反光啲噶。 好，咁我哋一齐约出去打下落呢个波。 待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算足梦？如何残缺结果，想你妒忌，那甘心放弃？一天星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冲隔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凌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醒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偏夜亦无尽星火，可与错。 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出放弃。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出场嘅新人轮到佢 姜涛。 好啦，今日咧寻常是认真做新人咧，喺我隔篱嘅新人咧就系姜涛姜 B。 Hello， 大家好，我系姜，哦，我系姜涛 你可以直接话自己姜 B， 做咩咁惊？ 唔知点解呢个名咧，大家都代替咗我本名咁样咧。希望可以快啲撇啦呢个名。 点解？我觉得呢个名几可爱啊！ 都20岁啦，南文老狗仲。是不是有啲唔識我嘅人都覺得好扮嘢啊咁樣啊，20歲仲叫自己 B 咁樣咧。 唔係個個而家可愛就叫 B 唔關事啊，有好多人都拗冇你 B 啊。今日咧即係見到你啦，巡禮咧都要問一啲關於候選新人嘅嘢。有冇開始已經練習咧攞獎或者失落個獎嘅表情咧？ 失落個獎，我有。之前有喺度白幻想過，即係如果喺頒獎典禮咧，會宣布啊邊個拎獎嘛，我又真係去睇好多屆，跟住我睇嗰啲人嘅反應，跟住我就嗰時候又喺度模仿啲人，即係翹住腳啊，扮唔緊張啊嗰啲，跟住如果攞到咧就嗰啲一定會攬啊，係咪？諗緊唔攞獎嗰個，因為我知自己好大機會應該冇乜獎咁樣咧，所以我就練定先啦。 但係你話你都睇過好多唔同界別嘅一個新人攞獎嘅時候反應啦，邊一個你最深刻咧？ 斌哥嗰、那個。我係嗰個喊好好，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啊！嗰個我都記得佢落著短褲攞獎咯，好搞笑。 你如果著短褲上台咧， 唔著短褲，死都唔會著短褲。因為我知自己即係我唔知好冇試過喺人哋面前著短褲入呢行 ，even 私底下都唔得，即係我一定會加力勁啦。 我記得啊，你話你腳粗嘛，花姐都話你好粗噶嘛，條腿。 小腿唔粗，我重複多一次，我小腿唔粗啊。 花姐粗唔粗啊？佢 粗啊， 粗啊， 粗啊， 粗啊， 粗啊。 条腿啊，讲紧 小腿唔粗啊，真系 掂啊！呢只脚胶 呢个访问你都喺隔篱嘅咩？可以 应该唔系我， 点解可以出？ 我喺你经理又随时喺你隔篱嘅。 呢个唔系我嘅访问啊！ 有时系咪有夹工嘅感觉？计上次访问之后， 继续。 喂，好啦，今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啦。今次咧，因为其实我都知道咧，你哋啊 ，Mira 啦、伊人啦、姜 B、姜涛你啦，都系我哋今年嘅候选新人之一嚟嘅。如果得一个奖，你觉得你会想你自己攞？定系你让俾佢哋咧？ 喂，唔好讲让，系咯，我觉得我哋团点讲咧？我哋团共同付出嘅，比我个人付出嘅更加多喺呢一年。我哋共同经历嘅啊，同埋都系呢个团队教识咗我好多嘢，先至话有我个人先可以出咁多歌。我觉得，所以好希望大家所有嘅第一次啊，攞奖啊，或者做演唱会嗰啲，都系希望大家一齐先咯。 系，同埋有全民造星先有 Mira， 有 Mira 先有姜涛，系咪？系咪包到好？系咪包到好？ 多谢。 咁啊，所以每一个人你哋嘅努力咧，大家都睇到嘅。咁啊，所有嘅新人啦，都加油啦，各自都继续努力。咁今日 thank you 晒姜涛， 多谢。 再嗌你姜 B 先，姜 B 边个啊？ 拜 拜。 多想跟你找到消失的国土，探索史诗中那瑰宝。不管这世间风雨神殿内拥抱，思考古老爱情海里漫步。多想跟你捉紧此刻的美好，吻你的额头留几好，请相信爱可封印，容后睿知道我与你相恋的感觉多好。 传说的画面或者一早已在身边，愿博到你笑像乌托邦永恒独占，在目前无正世无乱世，坐在咖啡店坐着远观思海的某一点，唯美的画面未必通通远在天边，问我多爱你不需要考察推算，怎么算来让我营造你最爱的场面，视线只对你专心看一天，神话我已遇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有团体发起听日在中环遮打花园和遮打道一带集会，呼吁各国实施制裁法案，集会已经获发不反对通知书。活动发起人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表示，集会场地可以容纳3万至5万人，呼吁参与的市民两点入场，逼满遮打花园和遮打道。若果场地爆满，就会以流水式集会的形式，呼吁集会人士向金钟方向离开，被其他市民参与集会。民间集会团队原本打算发起中环至铜锣湾游行，但不获发不反对通知书，是今年来首次被拒。刘永康批评警方反对游行不合情理，呼吁市民要以集会人数反对警方的反对。警方今日早上搜查一个位于白乡芝麻岭的废置货仓，检获450公斤怀疑烟花炮仗，市值大约70万元。检获的烟花爆竹的包装上大部分都写有简体字，相信主要来自中国内地。警方表示，货仓位处偏僻地方，不排除有人以有关地点储存货品作零售用途。检获的烟花爆竹部分有损毁情况，部分就较为罕见，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爆竹直径达到1米，市值大约5000至1万元。年近岁晚，警方不排除烟花爆竹用作新年的时候燃放，提醒市民根据危险品条例，任何人藏有或者燃放烟花爆竹，一经定罪，最高刑罚可以罚款25000元和监禁半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众言堂，有出席的市民批评政府有诚信问题，不能够只靠执法者。有市民就质疑陈茂波将本港经济情况归咎于反修例运动，消费香港人的负面情绪。陈茂波说，过去一年工作有地方犯错，会深切反省，又解释本地冲突的确影响国际声誉。对于是不是派钱，陈茂波说希望市民开心，但有人认为资源应该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派钱不是恰当地运用资源，又说派得少大家可能会更生气，因此要小心考虑，亦要考虑政府负担能力。中国疾控中心在微博贴文指出坊间出现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谣言，呼吁民众切勿相信并逐一辟谣。中心说，外界传言武汉爆发的神秘疾病已经被证实是新型沙士病毒，但事实是病原体已经证实是新型冠状病毒，不是沙士病毒。又指病毒基因相似，不等于致病能力相似。今次发现的新病毒虽然同引发沙士和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毒同样属于冠状病毒的大家庭，但属于不同亚群分支，病毒基因序列差异比较大。中心又说，有谣言指出内地有医院被严密隔离和很恐怖。中心强调，隔离治疗传染病病人符合法例要求，既对病人负责，亦对公共健康负责。目前武汉市45宗病例都在当地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嚟家都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咁湾仔嘅庄士敦道同埋菲林明道交界咧，因为较早前有意外，现时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咧，龙尾去到长沙环港铁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近李靖屋游泳池。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支路咧，龙尾去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丁九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音乐 以音乐之名，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总结香港乐坛2019年成绩。 听晚8:3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网站 同步播放。 二台通识60秒。 有人会因为想改变运程而去改名，有国家就系为咗想俾人有一个新嘅感觉而去改名，讲紧就系荷兰啦。荷兰政府宣布由今年1月开始一律使用官方的正式名称 The Netherlands， 不会再用 Holland 这个名称。讲开 Holland 这个名字，原来是荷兰西部两个省份北荷兰和南荷兰的名称。而 The Netherlands 的意思就是指低地，成为了荷兰的正式国名。荷兰政府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将国际上对荷兰的黑板形象，由以往常见的吸食大麻或者是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等，改为凸显荷兰开朗、具创意和包容的面貌。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60秒。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刁钻、林依文、Edgar、方浩文、施可莎、Carla、Jenn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 陈奕迅、 杰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留意1月20日和27日，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クロン召喚。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破壊機。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啦，子龙嚟到旺角一个大型嘅商场，因为咧呢度有一个同十二生肖有关嘅展品，不过最重要嘅展品咧就用咗一系列嘅积木啦，系砌出嚟嘅。其中有一个啦，好大型嘅里约龙门嘅展示品啦，咁啊用咗八万块积木啦，同埋用咗六个星期系砌出嚟嘅。咁我身边咧就揾嚟 Andy， 咁啊 ，Hello Andy， 系 ，Hello， 大家好， 好厉害、哦。首先就系你嘅专业资格啦，就系呢一个嘅亚太区啦，呢个专业型。正大师啦，真系唔容易砌过八万块、嗯，你用咗六个星期时间。 系啦，其实因为我哋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构思啦，去做唔同嘅展品啦。啱啱遇上呢个品牌公司，咁啊邀请新年，咁希望为呢个 event 去制作件展品。咁啊，于是乎就我哋了解晒成个背景之后咧，就决定就砌一条跃动嘅鲤鱼。咁啊，由于我哋之前都谂过好多唔同嘅，咁啊，所以都我哋就决定用咗呢个题材。咁啊，亦都因為之前計劃好啦，咁所以我哋喺六個禮拜裏面可以由畫圖啦，然後就加上我哋嘅啲工作人員啦，去跟住個圖去拼砌啦，咁就完成咗呢條鯉魚嘅。 哇！即係六個星期連埋 design 連埋砌，即係講緊不足兩個月係完成成個。真係高過個人嘅積木展品，我覺得好誇張。 唔係，其實當然係有賴之前，我哋有時都會諗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展品啦。尤其是我哋團隊近年都會係做啲中國風嘅展品，咁、這個都係其中一個我哋一路都想去做嘅一個題材嚟嘅。咁啊，咁啱遇上今次呢個 event 啦，我哋睇到背後係有一個好大嘅背景，就係一個牌坊嘅背景啦。咁所以我哋諗到加埋條躍動嘅鯉魚，就變成預咗鯉躍龍門一個喺新年啊，亦都係有一個好好嘅氣氛咧，意頭嘅一個作品嚟。 嗱，我就有啲壞心眼嘅，即係成個製作過程啦，有冇試過唔小心撞一撞，好似睇電影咁樣咧，成個寫曬啊散到？ 其實就冇嘅，因為我哋一向做啲雕塑嘅作品，都係喺前期方面，譬如畫圖，甚至乎係 gen 嗰個instruction。去做個圖紙，去俾我哋嘅啲工作人員去砌啦。而我哋工作人員都係即係都受過一定嘅訓練啦。咁我哋都會係會睇個圖紙嘅時候都係好小心，同埋每砌一粒咧，我哋都會係用膠水去黐。所以變咗而家就算係經過觀眾咧，佢摸落去咧，佢都唔會甩出嚟嘅啲積木。咁、所以佢哋有呢個經驗咧，一路都做。咁所以佢哋我哋一路砌嘅時候，即係就算撞到咧，都唔會甩出嚟。 咁嗱，即係我哋砌開積木啦，譬如可能砌一架巴士，咁你通常由個底砌起，然之後一層一層慢慢砌上去，再砌個碌啊，再封頂啊咁樣。但係如果砌一個咁巨型嘅鯉魚咧，你個製作過程係點咧？即係會唔會整咗一條柱喺中間，然之後先再慢慢整外面嗰啲魚身啊、魚鰭啊，定還是都係由底慢慢一層一層黐上去？ 其實首先第一就係畫圖啦，咁畫圖之後經過咗我哋個品牌嘅一個 software 啦，去俾我哋做嘅，咁就簡單嚟講，就將咗一層層嘅結構 layer 出嚟㗎啦。咁喺個 layer 嗰度，我哋又再慢慢細執啊，同佢上色啊，亦都係睇下中間啲支架點樣砌。咁同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就用外形去做一個金屬嘅支架嘅。咁當個金屬支架嚟到之後咧，咁我哋就跟住先前嗰、那個 layer 啦，每一層咁亦都有啲指示啊，到底嗰個係用啲咩色，由邊個位係要砌零件嘅。咁啊，工作人員就會一路去圍住個支架去砌，咁當然金屬支架就係收埋咗喺呢條鯉魚嘅肚入面啦，咁啊一路圍住去砌上去嘅。 哦，咁佢就穩陣實淨， 係啦係啦，亦都方便咗我哋搬運啦。 哇，咁呢一條魚其實都即係幾重喎，如果就睇。 其實就睇係應該有幾個人嘅重量嘅。 嗱，呢條魚就肯定唔會係你第一個作品啦。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聽啦？過去其實你製作啦，唔同類型嘅積木啦，咁啊個份量啊，或者個形狀啊，會係點？呢個係咪其中一個最大挑戰嘅咧？ 其實就唔係嘅，即係我哋世界紀錄嘅都試過嘅，係啦，即係砌咗啲八米長嘅作品都試過嘅，係啦。 八米長即係四道門咁誇張。 係啦，係啦，八米長都試過，係一架遊輪嚟嘅。 哦，成吨重嗰、那个 系啦系啦。 OK， 咁嗱，今次我哋见得到啦，成个你嘅龙门啦，除咗大型震撼之外啦，我见得到啦，有一啲嘅譬如细我哋买开嘅积木模型，咁啊做咗，譬如可能系舞狮啊，一啲牌坊啊，咁其实做呢类型嘅设计咧，你嘅经验觉得会唔会真系大嘅容易掌握啲，细嘅啊就可能冇咁精致，但系咧就调翻转头个空间啊、想象力啊或者个玩味多啲嘅咧。 其实我哋作品都分开呢几类啦，一般都系咁啊。譬如呢啲我哋雕塑嘅，咁其实都讲求前期嘅设计啊，或者系成个形象上、个外形上嘅难度啊，或者系一啲美感啦。咁去到一啲细微缩嘅一啲头先嘅情景嘅模型啦，或者人偶情景嘅模型啦，咁其实都系讲求嗰个象征度或者我哋嗰个功夫。咁啊，我呢啲嗰啲反而系冇图嘅，我哋系要好巧妙地用唔同嘅零件咧，去做出一啲砌到我哋唔想砌嘅一啲目标或者一啲唔同嘅类型嘅东西。 凭空想象，其实即系除咗对于嗰件组件或者嗰啲零件有认识之外，其实你对于个思维，即个 3D 嘅图形啊、个概念啊或者佢嘅可动啊，都要好有掌握先得。 系啦，其实冇错，都系喺翻个象征度，或者甚至乎喺人偶情景嘅时候，我哋需唔需要特别去放大佢某一啲突出嘅地方咧？咁呢啲都系一贯我哋做人偶情景会考量嘅地方咧。 咁調翻轉頭又問一啲真係高象徵度，譬如可能一啲大型嘅巴士啊、車啊，或者啲建築物啊咁樣，咁個處理會唔會又係唔同嘅咧？ 但好似寫身咁啦，我哋會揾咗我哋眼前我哋想整嘅嘢，例如好似呢個同一商場啦，上面有一間店嘅，咁裏面有個旺角嘅模型。我哋當然整嘅時候亦都係去搜集資料啊，去睇咗個街景，然後去計劃譬如每一棟大廈嘅大細啦，喺間格裏面去做，又喺間格裏面我哋就做好多唔同嘅用唔同嘅零件啦，唔同嘅砌法模仿佢個外形。咁教育之就係咁樣成條街連埋咗啲車啊巴士咁樣踩出嚟嘅。 好犀利喎，咁我唔單止觀察力強啊，個表達能力都要好強。 當然有時候我哋要揀啲好突出嘅嘢去特別去放大去做啦。 即係精髓。 係啦，例如旺角上面嘅旺角，我哋好多招牌，我哋條街好多招牌，咁我哋會特別會係放大啲招牌，令到感覺好有香港地圖街頭嘅感覺。 原來的駕駛駛到了困惑前，路牌指引的可有你那终点，停车先记得早惯了箭在弦，途中经过的有点烟雨，维港的那边一串串继续填，电窗的尺度可够放心酸，如水的轮廓一串串永变浅，人间的这边有否听见，人山中挣扎，人海中搜杀，乱到已不记得当初你为何出发，前身早糟蹋，前景不可测，愿你记得你可掌握到得这一刹，前身早糟蹋，前景不可。 差，愿你记得你可掌握到得这一刹，谁苦苦的鞭策求有个解答，面到碰到美好都不信何其牵挂，人最怕看不见未来才想地图，唯盼你知你真的拥有得这一刹，你要记住只得一套呼吸方法。 咁我諗嚟到呢度呢，好多朋友仔都對你呢個 title 啦，你呢個嘅身份啦好有興趣啊，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呢，其實係點樣樣有啲咩經歷先至可以即係達到呢個目標嘅呢？ 其實喺十幾年之前啦，就一路都有玩呢個節目嘅，咁亦都係會好自由，會唔計個盒裝啦，自由砌好唔同嘅作品。咁跟住久之亦都有幸呢個品牌公司當年開始係想即係當然係去發展推動香港呢個市場啦。咁亦都邀請咗我哋去砌咗好多好本土化嘅作品。咁透過呢啲同品牌公司嘅合作咧，咁有個機會啦。咁呢個公司佢哋有一個位置就係而家我哋叫做專業認證大師啦。咁其實呢個位置就係會協助翻當地嘅市場去運用我哋嘅創意啦，去推廣翻呢個品牌。即係譬如好似香港咁，而家見到有好多商場啦，佢哋好希望透過呢一個品牌去吸引好多人流去嚟到商場。咁同時間個品牌亦都係借助我哋嘅創意去做咗唔同嘅展品，去令到每一個event 或者展覽都更加吸引。咁繼續之後呢個職位嘅出現啦，咁喺2013年嘅時候，咁亦都係呢個品牌除咗香港市場，即係亦都希望拓展到內地呢個咁大嘅市場啦。咁於是乎就希望喺呢、這個我哋呢個區度去物色一個人選。咁當其時都係透過之前一路去跟品牌公司合作咧，咁當時嘅香港嘅市場部嘅高層啦嚇啦，就將我推薦到去丹麥嗰度，咁去做呢一個位置。 好厲害喎、哦！咁你而家見過咁多個地標啦，或者做過咁多個模型啦，或者係真係一啲嘅雕塑啦、你自己來年或者新嘅目標有冇一啲特別嘅嘢好想好想試做？即係唔一定限於地方啊，任何你諗到你好想做嘅。 其實近年開始我哋就即係就啲中國嘅風格啦，咁啊讀下讀下少，亦都慢慢我哋開始會轉去做啲藝術少少嘅嘢，即係譬如過往我哋可以比較實在，但又譬如近年開始，譬如呢條鯉魚啦，都開始感覺會有少少係藝術少少嘅，就比過往一啲靜態或者係一啲比較現實少嘅作品會有少少開始慢慢變。 咁寫生啦，係啦係啦，嗰啲即係 自己我哋嘅思維啊風格，或者我希望喺啲作品度有啲信息去表達出嚟，咁 甚至乎多啲藝術感。 係啦係啦，咁呢個係目標，希望喺新嘅一年啦，將來我哋會繼續加深喺藝術呢方面嘅嘢嘅發展嘅。 咁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啲咩特別嘅目標想砌出嚟嘅咧？ 特別嚟講都係，亦都希望集中翻，譬如做翻啲好多香港本土嘅嘢啦。 好，咁期待啦，大家都可以睇得到更加多香港嘅作品啦，出自 Andy 嘅手筆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記得啦，可以去到旺角呢個大型嘅商場啦，欣賞一下呢一條鯉躍龍門嘅展品啦。再一次多謝曬你 Andy， 好，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Invisible Man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幾困難，環境有幾亂，你都仲喺我屋企。之前是，而家是，将来都是。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 对于这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想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他有他忙，各有各行业，但是用紧同一部网页。湾仔海旁，尖东海旁，中间系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村民就系我哋呢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而家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系属于我哋呢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啲嘢仍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大帽山顶依旧一样大雾，新机场唔再新，但喺呢度多咗一个岛，旧车站唔再用，但系钟楼仍